再到了1993年，黄小茂开始在校园里找歌的那个阶段，他听到《青春》之后呢，找到了沈庆，然后呢，又通过沈庆找到了高晓松。所以你看，94年的校园民谣问世之后变得那么的火，都是经过了那么长一段曲折的道路。半年之后，校园民谣一成为了大陆音乐市场最畅销的核带之一，这里面的作品有我们非常熟悉的像《同桌的你》、《青春》啊，还有《睡在我上铺的兄弟》、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等等，这些都是大陆民谣创作当中最闪亮的、最耀眼的一个记忆点。《同桌的你》呢，几乎登上了当年国内所有流行音乐的排行榜榜首。音乐总会在他希望到来的时候站到你面前，打动人的音乐也不会被岁月的这种魔力所淹没。我们听到的是老狼《流浪歌手的情人》。 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，那曾经爱过你的人，那就是我。在远远的离开你，离开喧嚣的人群，我请你做一个流浪歌手的情人。我只能一再让你相信我，总是有人牵着我的手，让我跟你走。在你身后，人们传说中这苍凉的远方，你和你的爱已经在四季传唱。我恨我不能交给爱人的生命，我恨我不能带来幸福的旋律。曾经爱过你的人，那就是我。

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，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，我也潇洒，也像现在也漂亮女生还发的先生，几个爱情诗人，几个流浪歌手，记得巷口的酒馆里也经常有人大声哭泣，黑漆漆的树林有人叹息，那宿舍里的录音机像往日一般安详宁静，也像往日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，这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，这片白桦林。